天刹那像结识的你我，如今彼此眼里比起当天欣赏更多。心有你，开心伤心始终伴我。 也许苍天偷